沉醉在爱里，虽然曾经为你写下初恋的日记，虽然心中无法抹去初恋的日记。 有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

北京时间10点整。